放心，爱莫陪 ，Go away， 忍住我的泪，记得你曾经爱我，对不对？穿上你送我的白色球鞋，只是还不习惯街道那么宽，想躲进你裤带找温暖。从前时常重感冒，要靠勇气才一等好，虽然明天走不到，恋爱要重考，我还是会笑。心I'm okay, go away, 忍住我的泪，记得你曾经爱我，对不对？所以I'm okay, 无所谓，该上你感谢，在我心里那玫瑰才开得很美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放心 I'm okay, go away, 忍住我的泪，记得你曾经爱我，对不对？所以 I'm okay, 无所谓，该向你感谢，在我心底那玫瑰才开得很美。现在我迈开大步走，一直向前走，不是再回头，经过了你的爱，我的回忆够精彩。放心 I'm okay, go away, 忍住我的泪，记得你曾经爱我，对不对？ Yeah, 所以 I'm okay, 无所谓，该向你感谢。 当樱花飘落的速度是秒速50米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速度去生活才能与你相逢？ Hello Spring。 当新华门红墙外的玉兰花陆续开放，我该用什么样的镜头去捕捉你动人的身影？ 笑一个。 当走在杨梅竹斜街，等待不再变得漫长，只想尽情享受这份静谧的感动。原来生活就是这样简单自然，经典久了久 就是 爱生活。 爱生活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

相识的人群，那里是我曾放牧的田野。我知道远方有一盏灯火在为我祈祷，而你可知道我的汗水将淹没寒冷的异乡。哦，可别哭，我的爱人，请快些寄给我一把镰刀，让我回来后收回你的眼泪，让我们重新的幸福。啊啦啦啦啦，啊啦啦啦啦，啊啦啦啦啦啦。 每个人都希望一天能够开开心心的，但有的时候呢还是会忍不住发脾气，你知道吗？爱生气的人呢都是在跟自己过不去。有分析发现说，生气一个小时造成的体力和精神消耗相当于是加班六个小时。哎，人的负面情绪如果得不到释放的话，会导致血压升高，胃肠紊乱，免疫力下降，引起我们皮肤弹性下降，色素沉着，还会诱发疾病。所以一定要少生气少生气，开心一点，看淡一点。 你就是我的天使，保护着我的天使，从此我再没有忧伤。你就是我的天使，给我快乐的天使，甚至我学会了悲伤。世界变得怎么样，只要有你就会是天堂。像孩子依赖着肩膀，像眼泪依赖着脸庞，你就像天使一样，给我依赖，给我力量。像是你依赖着月亮，像爱人依赖海洋，你是天使，你是天使，你是世界变得怎么样。